你把耳机给我摘了， 你对着那手机傻乐半天了，干嘛呢？ 听听啊。 我正了，听什么听 ？FM， 听听听听。 去去去，一边去，给我听听。 哎，这个叫什么来着？ 老婆大人，这是听听 FM 呀。 你去给我手机也下载一个，你的手机我先没收了。 老婆，这。 听听 FM 郑重提醒您，收听时请注意自个儿的形象。 最实时的医疗资讯， 目前呢我们从流行病学的调查的情况， 最热门的健康话题， 鼻涕啊片子啊查得非常全， 携手权威专家关注前沿医疗成果。 现在呢我拿到这个国家的那个领域， 北京新闻广播健康北京。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健康北京节目，我是主持人李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是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北京胸科医院北京结核病研究所的胸外科主任医师秦明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可能很多人已经慢慢淡忘的一个病啊，这个结核病。那么如果您对我们今天的节目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通过手机短信的方式和我们进行交流，我们的交流平台是发送短信到10628821828。今天节目一开始呢，首先我们还是通过电话来连线一下北京120急救中心的陈丽，请她介绍一下上一周的拍摄情况。陈丽你好。 哎，主持人你好。 嗯，麻烦您帮我们介绍一下上一周北京急救中心的这个拍摄情况。 嗯，2015年12月21日8点至2015年12月28日8点，北京急救中心共派出急救车辆6410次，心血管病954例，位居第一位。外伤924例，位居第二位。脑血管病773例，排在第三位。 嗯，这个季节这个还是特征非常的明显啊，我们看到心脑血管疾病依然排在前两位啊，前三位当中的第一和第三。那么在今天有什么需要提醒大家的呢？ 嗯，今天和大家聊一聊冬季滑雪的安全提示。嗯，滑雪时呢受伤多为摔伤骨折等情况，常见部位呢是膝关节和踝关节，也可能是腰椎骨折。另外呢也容易造成软组织损伤，比如肌腱拉伤、韧带扭伤等。摔伤后呢不要立即起身，应先活动下四肢看看伤情，如疼痛剧烈应就近呼救，然后求援，严重情况呢要及时就医，最好选择维护良好的人工滑雪场，避免岩石、树木等危险物体。滑雪前呢应做好热身，初学者不要贸然的挑战高级道。然后呢还有就是和大家再聊一下，就是在较大的滑雪场滑雪时呢也要警惕雪盲症。雪盲症又称雪光性眼炎，一般发生在雪后天晴、气温较低的白天，症状是畏光、流泪、奇痒、刺痛、水肿、异物感等。预防措施呢是佩戴防紫外线的太阳镜，平时注意多补充维生素 A、维生素 B、维生素 B 群、维生素 C 和维生素 E 等。如果发生了雪盲症，也可以用眼罩、干净的纱布覆盖眼睛，尽可能不要用眼。一般可自行恢复，如果症状严重就要尽快的就医。 嗯，这个我觉得有的时候尤其是出现一些外伤哈，我们觉得第一时间还是拨打咱们120来进行一些求救。 对吧，那再过两天就是这个元旦新年了，那在假期期间我们120的这个大夫们包括120的这个救护车是不是也是这个随时待命哈，非常辛苦。嗯 嗯，是的， 在这儿我们也是向所有120的这个工作人员致以节日的问候啊，祝大家新年快乐。 谢谢， 好，非常感谢陈丽，谢谢。下周的时候，也就是明年的时候，我们再跟您连线。 好嘞， 好， 明年见。 再见。 嗯。 资讯，目前呢，我们从流行病学的调查， 话题， 这种病呢也在呈现上升的趋势。 成果， 在降压药物的选择上面呢，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最实时的医疗资讯，最热门的健康话题，携手权威专家关注前沿医疗成果。北京新闻广播，健康北京。 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健康北京。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北京胸科医院也是北京结核病研究所胸外科的主任医师秦明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啊。首先欢迎一下秦大夫，您好。 好，大家好。 今天 主持人好， 对，我们今天要和秦大夫一块来聊一个可能很多人，尤其是上了点岁数的朋友都会有些疑惑啊，这个病还有吗？结核病哈，您那是北京结核病的研究所，应该说是历史悠久，曾经呢也是受到大家的关注。那么结核病，因为好像还是有一些人稍微的觉得有些陌生哈。 对， 您给我们简单先介绍一下这个病好吗？ 是这样，结核病啊，要说在中国已经发现的，中国中医曾经在几千年前啊就有过，当时那时候不知道有肺结核，因为谁也不是透视眼，那么只知道脖子这儿啊、胸壁啊都脓肿破溃以后，那时候叫什么呢？叫鼠疮，老鼠疮，那么随着这一百多年以来，西医呢不断的发展，有了这个 X 光，这个摄像这照片仪，那么这样的话呢，通过照片子发现肺里有这个也有这样的病，有空洞啊，有病灶啊，那么结合到这儿呢，从脖子这儿呢发现这个有脓肿破溃，以后把脓液提取出去以后呢，做这个细菌学培养，这样找到结核杆菌了，那么这样就知道这叫结核病，这是结核病是从西方传进来的，那么中国从那以后呢，最近大概应该是六七十年以来，那么对这个病呢，应该说大家的感性认识啊越来越丰富了，那么治疗从西方也传过来药啊，治疗效果呢非常好。 它是一个传染病是吧？ 它是一个呼吸道传染病。 对，这个病之所以受到大家的重视和有些害怕，就是因为它的传染性非常强，是吗？ 也不是非常强，这也跟个人体质有很大关系。 体质有关系。 那么你像咱们我们这个年龄段，包括这个就是五六十年以前吧，开始打这个卡介苗。 卡介苗，对。 对，这样的话呢，能够提高这个人体的免疫力了，那么能够抵抗这个疾病的感染。但是当你的体质明显下降的时候，或者饮食不是很规律的时候，营养不良了，那么就容易受到结核杆菌的感染，就发病了。 这个照您这话的意思是不是？我不知道我这个理解对不对哈？就是说现在打了卡介苗也有可能再得结核病？ 是这样 啊， 从这个十几年往前说 啊， 那是有可能的，因为那时候咱们打卡介苗从出生打一次，几岁的时候，儿童的时候打一次，小学要打，初中要打，都要打三到四次，这样的话已经把这感染率啊大大降低了，最近十年以来吧，现在有一种长效的卡介苗， 都打一针， 打一次， 小孩出生第一天好像还是第二天就 打，第二天打一次 就打一次了， 打一次以后，这个年龄段的孩子，现在十岁左右的孩子呀，几乎就，据我了解，几乎没有了，但是十几岁以上的孩子。还是有发病的， 就是他那个年代的卡介苗可能不如现在的效力这么好。 对，没错，是这样的。 那您刚才提到了说这个病哈，结核病，那我们曾经非常的害怕这个病。您跟我们说说，它第一个是传染病，第二个哈，这个它的症状有哪些？它真的会，比如说真的会剥夺人的生命吗？ 是这样，那个结核病呢，它从咱们认识这个病开始啊，首先是肺结核，就从呼吸道。直接到肺里边去了，因为大家知道肺都是呼吸道，整个全是呼吸道，这样的话你抵抗力下降的时候呢，它就在那儿细菌生长，它侵润，我们叫侵润，形成一个病灶，那么侵润同时呢破坏了血管，肺里的血管就容易造成咳血，咳血呢咳不出来就把气管堵上了，就容易造成这个呼吸衰竭，这是最危险的。除了肺结核以外呢，还有这个颈部的浅表淋巴结核，包括腋窝，包括这个胸壁、腹壁都有淋巴结，再有一个就是结核性胸膜炎，还有骨结核，那当然身体其他部位呢，肝结核、肾结核 都可能， 凡是有血型能那个供应的血供应的地方，脏器，都有可能得结核。 是，所以这个我们可能读过鲁迅先生的这个小说哈，过去一说这个肺痨。 就是痨病嘛， 痨病就是这个肺结核。 对对对，过去叫鼠疮，脖子也叫痨病。 痨病啊， 一个病字头，下边一个劳动， 劳动的劳哈。这个可见它历史悠久，与此同时也是这个这个病的这个危害还是非常大的。 对对对， 这个有的时候我们真的觉得这个肺痨了，哎呦，这人肯定是快不行了，体质非常差了，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那今天呢，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北京胸科医院北京结核病研究所胸外科的主任医师秦明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聊聊这个结核病，为什么要会 说结核病呢，可能还有一些收音前听众朋友认为说，你看我们打了卡介苗了哈，这个然后包括您刚才也提到了，现在这个疫苗水平可能会更好一些。 对， 按说这个病会不会就像天花啊，就是这种疾病，因为当年天花也是非常流行的，现在也基本没了，它这会不会从这个全球范围内消失？至少我们在国内，甚至于在北京吧，这个城市可能大家会认为这个结核病应该越来越少，其实现状不是这样。 不是这样，因为咱们中国呢人口太众多了，已经从那个怎么说呢，我工作之初三十多年前7亿人口8亿人口 10多亿， 现在变成13-14亿人口了。那么所以它人口的流动性也很大，从那农村到城市，从小城市到大城市，从中国到外国，那么这样的话呢，流动人口增加了以后呢，谁有病谁也不知道，也不会说自己有病，那么可能就造成这个结核病的播散，就是传染吧。这样的话呢，就是说，所以这样呢，在中国目前虽然我们工作30余年，中国结核病的那个发病的率下降了，但是总的人数减少的并不是很明显。所以现在对于我们来说呢，我们这专业的工作呢，任务还是挺重的。 对，我们也是希望通过我们这样的节目呢，能够让收音机前的更多朋友来认识结核病啊， 对对对， 这个重视这个结核病，别以为这个病真的有可能哪一天，现在目前来看，我们当然希望这个病今后真的在地球上消失啊，通过我们的这个手段，当然今后现在这个目前情况来说还是非常高发，而且今天还跟这个秦主任一块来聊天，说这个中国 CDC 曾经发布一个数据，最新的数据哈，在流行病学当中调查当中，结核病还是排在前列的哈。 对对对， 啊，它的传染性还是非常强。那刚才您也提到了，说这个结核病，我们认识它很长时间，包括目前我们就说哈，这个肺结核哈，它的因为咱们胸科医院是尤其结核病研究所嘛，这是这方面的权威了，您也是做了30多年了。那现在您来看这个肺结核，我们老百姓经常会问一句话，这病好治吗？能治好吗？您跟我们也说说这个病。 要说呢，要是及时发有病的话，不管什么病，你要早发现，早就诊，早诊断，早治疗，都能治好或者能控制住这病情。假如说你不在乎这个事儿，比如我有咳嗽、咳痰、发烧了，我人消瘦了。这些早期症状，你不注意这些早期症状，认为我没事儿，就是感冒，那么我自己能扛过去，那只要你想这么扛，结核病你是扛不动的， 是 扛不住，那只能说持续性加重，加重以后呢，再想治疗那就比较麻烦了，所以刚才我呢跟那个主播也在一块儿，怎么说呢， 聊天 的时候说了一下，就是早发现早诊断 早 治疗都没问题。 那您刚才提到了早发现哈，我们经常会说你咳嗽那太正常的一个生理反应了哈。 不是，是这样是这样，就说你咳嗽，比如感冒，咳嗽，我吃点感冒药，吃点止咳药，可以把这个 症状 控制住，但是假如你真是肺里有这结核病， 你吃这些药没用， 没用，暂时一天两天控制住了，但是过几天又来了，另外大浓痰，痰里带血，甚至于整口咳出血来了，那么这肯定是下边有问题。 是，所以我觉得就是想问您哈，就是有一些信号得引起我们重视， 对 对吧？您刚才您提到了说，我以为是感冒，我吃一些感冒药、咳嗽药、止咳药、糖浆也好，发现这个症状没缓解， 对， 是吧？这就引起我们重视了。还会有一些包括您说这个痰中带血、整口咳血的人，我估计是直接自己就去医院了。这个因为现在这个意识提高之后，我觉得这个大家还能够做得到啊。 是， 但是有一些小的毛病，我们也是从小毛病当中、小现象当中找。那想问您一个，就结核病，我们现在比如说体检哈，都会做 X 光检查。 对对对， 这个 X 光检查对于结核病的早期诊断有特别好的意义吗？ 绝对的 啊！ 你不但是对结核病，对胸部肿瘤、肺癌，对肺癌。肺结核，绝对是有非常典型的意义，因为只要有病，一照胸片，马上就能看出这肺啊里边不干净了。 但是很多人也会说，因为现在资讯非常发达，人家说什么憋口气儿吧，然后那个 X 光片要是平扫的看不清楚，大夫您这样我不差钱，您给我来个 CT 怎么样？这个可能对于很多朋友来说也会有这样的想法，认为 X 光便宜。时间长了可以说过时了。 没过时 啊。 这个 X 光检查非常便宜的，是他一张片子在我们医院的话才100块钱，收费100， 你要有医保更便宜， 没有，就是一百， 就是一百哈， 就是一百， 哦， 这很便宜了。 哦， 那么 X 光很简单，到那儿把衣服、外衣、毛衣，一脱，那么站在那个屏幕前面， 一抱上， 哗，一曝光，就几秒钟的时间，一秒钟吧，憋口气，深吸气，憋一下，一秒钟完事儿，完了再过一两分钟，把片子自动洗片机啊，把片子洗出来，拿到大夫那儿或者拿到体检的那个专家那儿一看啊，哦。这肺很干净，一看这个，哦，这有点问题，那找再找专科吧，再进一步检查，比如做 CT 啊，做这个 CT， 做核磁，做这个胸部，还有这个 PET CT， 那么现在更先进的了，但是应该是什么检查，什么病都是一步一步走， 就不能上来就是 不能上来就是直接高档，谁上楼不可能一步登天呀，对吧？ 所以其实是这样，就照您的意思来说，一步一步有问题一点点查没问题， 不是一点点查，一步一步查， 一步一步查， 别太慢 啊！但是有些人还是有这种疑惑，就是上来可能来个低剂量螺旋 CT， 这样的话能看得更清楚一些。 但是这个成本太高， 成本高哈。 因为咱们国家，咱们说开始讲究这个医疗保险、社会保险都要讲了。那么保险那是从哪儿收了？从工职工、老百姓手里收上来的。那么收这东西还是有限的。每个人交的这个医疗保险、劳动保险啊，各种保险。交的来说，你的收入里头只占到百分之几？那么这点钱拿到国家这个怎么说呢？这劳动人事部拿到他们这儿的话，他们得这儿铺一块，那儿给一块。 就是说，他如果推广成为一个体检项目来说，目前来看还不太现实， 不可能， 是吧？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还是希望大家哈，这个定期体检。也通过 X 光呢，首先如果发现问题的话，及时去就医哈，别耽误了，是吧？那您刚才也提到了说，比如说咳嗽也好，然后长时间不好的这种咳嗽，包括浓痰哈，那就是应该是引起我们警觉的。 应该是高度警惕。 高度警惕。 高度警惕。 嗯。 因为什么呢？现在不光是这个，咱说我们这专业啊，肺结核、肺癌、胸部肿瘤，那么这些病包括肺炎，它都是有咳嗽。咳痰早期有点发烧，那么这人有点消瘦，之后呢可能会咳浓痰，再进一步检查的再进一步发展的话就是咳血，那么结核病、肺炎、肺癌都可以， 都可能出现这 样，都可能出现这种情况，所以通过这个体检检查发现确实有问题了，胸片 X 光片查不清楚了，那就要做下一步做这个CT， CT 不行了。再做这个 PET CT， 到核磁， 核磁不是， 核磁不行， 不太好， 不太好。 PET CT 就还行 ，PET CT 那是最高档的了，目前。 除了这影像学的检查之外，是不是也得找一些细菌培养，做一些这个最后？ 是这样，就是说在都是同步走的，一条就是分几条小路吧，都一个方向，就是除了这个发现这肺里有病以后啊，可能除了影像学检查以外，还要查查痰，痰里边要找这个细菌，普通细菌、结核杆菌，还要找癌细胞。如果哪个出了结果了，阳性结果，那就是这个病 了，这个病了哈。 对， 所以他这个确诊应该说不是特别难， 不是很难， 不是很难的一件事情，是吧？ 很简单，因为现在科技这么发达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病，我觉得早发现、早诊断，应该说是一方面早发现是要大家有这方面的意识哈，有病去医院看，然后既然诊断还是说不是特别难的话，早诊断也应该是，如果早发现的话应该是不难的事情。 对， 那治疗起来可能还会有些人有些疑惑啊，比如说可能很多人问秦大夫，这个会开刀吗？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肺癌哈能开刀是件好事儿，这个结核病哈这个开刀是不是得需要，还是靠药物治疗，还是怎么治疗？ 是这样啊。现在根据这个上百年以来啊，从西方医学传到中国以后，那么我们跟西方医学呢，从他那儿教育，我们是受过这个教育的。那么过去结核病，各种病种啊，结核病包括肿瘤啊，什么溃疡病啊，这些都是要以手术治疗为主的。但是最近这个近十年以来吧，肺结核。做的很少了， 就是手术做的少了， 手术做的少，因为有药物增加，这规范化治疗方案规范了以后啊，它治愈率很高了，所以手术做的越来越少。那么我刚才想说，我跟说呢，就浅表淋巴结核，就颈部的这个淋巴结核，包括胸壁结核，就破溃啊、脓肿啊，破溃了以后， 那么现在呢，我们这几年以来啊，大概将近5年时间了， 嗯， 我们也不做手术了。 哦，都不做手术了。 不做手术了。过去在中国呢，我可以这么说，我们医院做的是最多的。 嗯， 就我本人呢， 嗯， 做这个手术，清创 啊， 清创缝合术， 嗯， 是做的最多的，一年得做几百例。 呵， 但是现在我们基本上没有了。 嗯， 因为现在我们的治疗方法呢，已经开始有点转型了吧？ 嗯， 过去是药物治疗。手术治疗、外科换药处置，那么现在呢是药物治疗，现在有一个超声治疗仪，是一个病变的局部治疗，第三步呢是外科换药处置，手术我们基本上放弃了，但是在咱们国家很多医院，因为我们这个超声药物导入治疗啊，是我们一个临床科研课题，我们搞了4年了，4年余吧，那这个当然在我们院自己搞呢还没完全推广开，因为那个卫计就是科技啊，科技委是这个卫计委啊，还没验收我们这个项目。 嗯，但是从这几年当中效果非常明显， 非常明显 是吧？ 我们医院不做手术了， 哦， 可以这么说。 它跟手术的效果，因为手术谁都 比手术好， 比手术好是吧？ 因为什么呢？你想手术啊，你破溃本身将来会落个疤，但是呢，你要做手术呢，也永远会落疤。 那是啊，谁都不愿意开刀嘛， 尤其现在这么说吧。这个浅表淋巴结核这类病人呢，那么他的发病率啊，大概在整个肺结核结核病里头啊，他占到30%-40%。 嗯， 比如一百个病人吧，可能有30-40%是这样的病。 嗯， 合并这个病，那么你要做手术以后呢，而且这个浅表结核里头啊，他的年龄分布，25岁左右年轻人，占到70%-80%、 绝大多数是年轻人。 年轻人，因为他们生活不太规律，比较劳累，不太注意这自己的营养啊，规律的生活，所以呢，你给他切做手术的话， 人家也 落一大疤了， 对，不好看， 难看， 嗯， 对吧？这别人一瞧，哟，你是病人呐， 嗯， 那么这样的话就对他不有点生活上不利嘛， 嗯。 但是这几年我们不做手术了。通过这刚才我说那几样治疗，药物治疗、超声药物导入，加上外科换药处置，我们观察了一下，前两年我曾经写过一篇这个论文，那么几乎啊，隔着几米的距离看这人看不出来原来得过病，没有瘢痕了， 没有瘢痕是吧？ 几乎就看不出来瘢痕， 那除了这个从视觉上看这个瘢痕的问题啊，我们更关心，比如这个病通过药物治疗，它是能够控制它不再发展，还是真的就把这个治愈了？ 治愈了， 可以 达到治愈 啊，就不会就这个病就好了。老百姓说话， 因为首先这么说吧，是结核病呢是一个慢性病，你得病之前多长时间感染多长时间不知道，但是呢，你一旦出现这个病以后呢。它的治疗因为是慢性病嘛，治疗的过程啊，疗程也是比较长的。一般来说呢，总得是一年半左右时间。 这么长时间。 要对，因为本身慢性病嘛。结核杆菌想把它杀死啊，药物把这结核杆菌 杀 死很难的。 哦。 所以就说最少得1年半左右吧。因为从我们这个外科角度来说呀，我们治疗的病人呢，一般都得1年半以上。 1年半。 最长的。有的是一辈子要吃药， 哎呦， 那没办法。 那会不会有人担心？你说我这至少1年半的这个吃药，是药三分毒，我还不如去挨一刀呢。这至少这个 不是那么回事， 不是那么回事， 就是挨了刀啊，也得要吃药， 也得要吃药啊。 所以就我们也综合考虑这些因素啊，那我们不如给病人采取一种保守治疗的方法，避免造成医疗创伤。 这样的话， 李主播，你可能最近这几年比较了解是，现在讲究创伤， 对， 不是说受伤或者别人那个什么的。不是这病给你造成伤害，实际上说为了 治疗 造成那个给你治疗造成一个医疗的伤害。那么这个对病人来说，尤其年轻人，对他们打击非常大。 所以我觉得这个听大夫的话啊，这个我们经常会有一些大夫跟我们说，依从性好的病人可能心里边舒服一些哈。 对， 多去听大夫的话，多跟大夫去交流，然后呢来了解这个病的走向，然后我们心里边也不用特别的着急，既然是个慢性病，咱就踏踏实实治哈。有一些朋友呢，原来我们在节目当中也听到一些朋友会有各种各样的疑问，比如说这个结核病在看病过程当中，我们会不会有交叉感染的可能性啊？这个其实我觉得像秦大夫这样的这个专家，尤其是在咱们北京胸科医院哈，各种这个护理条件非常好，这方面呢可能是这个可控的这个能力越来越强哈。这个在这个治疗的过程当中，大家大可放心哈。另外还是想说，有机会再多说啊，就是